世界在你脚下，世界更在你眼中。潮流梦工厂带你亲身体验，探索环球视野，发现新鲜妙趣，左右巡航。 全新的一个周一，大家好，这里是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旅行单元又开始了，我是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哎，那今天呢，我们两位要跟朋友们来一起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可以说是浓浓的海风的味道。 海风咸咸的味道吗？ 并不是，这种海风的味道应该非常舒爽一点的。而且你看，今天咱俩穿的那个衣裳哈、啊，都特别的这个应时应景，一看都是去度假的。 你这个是椰树椰风，椰风挡不住。 这个我们不做广告哈。对，我们这个衣服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去海岛旅行的必备。 泰国的印度尼西亚。 咱们能不能够上点档次？ 哦，反正小航这身衣服一穿就是要度假风，就是海边的 seaside。 对啊，刚刚我还说了嘛，苗山今天这个衣服也明显很度假，就是很休闲啊，很放松的感觉。里边这个小横格纹这种海魂衫呢，就是让我们能够感受一种在海上漂浮着，乘坐帆船去感受一下海浪这样的一种感觉了啊。那今天呢，我们要跟朋友们去哪里这个问题呢，要问到我们的各位网友们。我觉得可以让朋友们先猜一猜，好不好？就是一会儿我们要去什么样的一个海岛、 因为一般在我们后两个时段时候都会有特别的目的地要和大家分享、 对对对，而且呢既然是稍后这个邀约的环节啊，那肯定这个目的地会比较的高级 高端。 对，所以你就可以去想象一下一会儿我们要去哪一个海岛地区感受一把度假的心情了哈。我们来提示一下，是一个世界顶级的海岛。 顶级 三个字儿不能再说了啊。 能猜得着了， 有那么几个是三个字的海岛、啊、 如果您就大概有那点思路，能猜出来那个三个字的海岛到底是哪里的，欢迎您也搜索。您别忘了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然后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就看到我们了。同时您还可以在微博以及易直播平台上搜索活力982，也同时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 好，那么赶紧进入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旅行单元的第一个板块内容，潮流风向标，看看我们这一周以来要跟朋友们去分享怎样的一些个最新鲜的旅行资讯。来进入潮流风向标。潮流风向标，今天资讯内容挺多的啊、因为今天的这个天儿哈，真的是这个麦当劳当中的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这个菜品，叫做大薯。 大薯。 对， 就是我现在和一片烤肉唯一的区别，只差花椒， 只差花椒粉。对，所以呢，今天既然这个天儿啊，大暑节气到了， 对， 我们会说这个应该多多注意一下自己这个身体的情况， 对， 要注意一下养生。 早晨5点钟的时候啊，大暑节气来临，所以呢，今天我们提示大家就要多喝水，多喝点粥，然后呢，去暑，热带秋来。 话说啊，这几样我今天都没吃着，其实从早上起晚上吧， 还有机会。 晚上不是说应该有一顿牛排吗？你说 不是说应该吃清淡的？ 是啊，大叔为什么要吃牛排呢？这个问题问的 我干嚼了一点，干嚼了一点决明子，不知道能不能帮助消化。 你想多了，干嚼了一点点不太管用，你起码得吃一把干嚼啊。 就曾经的中国天文年历啊，曾经就显示北京时间7月23号5:00几来了，大暑节气正式登场了。每年农历的7月23号前后，太阳呢到达黄经120度，就是大暑的节气开始。然后有一句老话就说：“赤日几时过，清风无处寻”呢，就是连凉风都没有。 是的。那当然了，这个大暑节气当中，我们要跟朋友们来去说一下一些个传统的这个理念啊，节气到底怎么玩。其实呢，这个是24节气当中的12个节气， 对， 也是夏季的最后的一个节气。 哎呀，有盼头了。 对对对，大暑三秋尽， 钟林九下宜、嗯、啊，刚刚咱们也说的这个大暑天气，那由此呢往后天气就会慢慢慢慢的向秋天过渡了。 对， 那说归这么说啊，你相信吗？ 对，但是 这个分地方是吧？ 一般老话说嘛，平分天思绪，最苦是炎蒸，所以大暑期间呢、 哎、 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一段时间，气温最高，而且在我国很多地区呢经常会出现比较极端的高温天气、嗯、我相信最近无论是全国各个地方的朋友应该都是有感受的。 嗯， 民间有这个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还有这个小暑不算热大暑正伏天这些谚语，专家就提示了这个时节呢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 嗯， 所以公众朋友们呢就在饮食起居上呢最好是多喝水，然后喝点稀粥啊，这是流食嘛，容易吸收，然后晚睡早起，这件事儿对我来说非常有利。 后边还有四个字呢，叫适当午睡、哎、这事儿你好像从来没有进行过、 要适当午睡 啊，对， 因为一睁眼就是午睡嘛。然后去除暑热，等待秋天的到来。 哎，对对对、 嗯、 其实你看啊，刚刚提到这个上蒸下煮这四个字我特别的同意，因为朋友们都会选择去享用一点这种蒸啊煮啊的食物是吧？ 但我怎么觉得每天就在白水煮我自己呢、 嗯、没关系，这两天可能就因为这个雨比较大一些啊、 嗯、 上蒸下煮指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是在一个这个大的蒸锅当中啊，有一层笼屉，上边呢蒸馒头包子什么的哈，底下呢你可以来煮点什么鸡蛋呢，煮个玉米呀、啊、什么的哈、 哦、 一锅出来，哎，糙粮也有了，细粮也有了，这样的一种搭配，您配一碗粥喝， 好会过， 对不对啊？ 一锅的火，你看炖两样主食， 就是、对，请叫我常师傅啊。这个常大厨今天给朋友们来做这个大暑节气当中应该吃的大暑条是什么样的感觉？不是那个大暑的条件之下应该怎样吃大白薯啊、大玉米啊什么的啊？聊远了一点点啊，既然这个节气当中呢，还是应该跟我们的各位网友们、听友们去分享一下关于这样的一种我们的传统的习俗才 对 啊，因为我们要弘扬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文化和习俗，因为其实农历真的是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应景儿， 特别的应景，特别准， 这是老祖宗总结出来的这个生活的小良方、小办法、嗯、 其实今天一出门发现就没有那么的炙热了， 真的吗？ 对，真的是，只是湿闷 窝养天长啸 啊，你这没出门，其实 不想出门、 哎、 真的不想出， 空调房里还是带劲， 就是要无缝对接才行， 祝你幸福，来。我们关注过了大暑之后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方面的这个安全的情况哈。对， 因为这个大暑节气当下哈， 嗯， 这个暑运又正当时，所以这个时候铁路警察暑运加大了安检查威，两周查获了违禁品30000多件，那具体的情况我们了解一下、 嗯、是的。那么在7月1号暑运开始以来呢，我们北京铁路警方也开始了加大这个安全的检查的一个力度，两周以来查获了违禁品32000余件、 嗯、 那统计呢，两周以来呢，其中也包括了各种各样的违禁品，也包含了有管制刀具659件，管制器具510件，危险化工品445公斤。北京铁路警方也提醒各位旅客朋友们，进站乘车时候一定要遵守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不要携带各类的违禁物品进站乘车， 嗯， 特别是我们常见的指甲油， 哎呦， 染发剂， 哎呦， 不能够超过20毫升啊，是有这个容量限制的。所以说，你看、 哦、 咱们买指甲油时候那一瓶都不太大，一般没有超过15毫升的。 就是为什么有旅行装这件事儿、 哎？对对对， 对吧？ 再有一个要关注一下啊，这个像是冷烫精、摩丝、发胶，这都是。这种压缩气体罐状的东西、 有压力罐是这样， 不得超过120毫升，指的是铁路方面啊，航空 100吧， 航空的话现在连这种铁罐中的发胶100都不能带、 哦、 根本都 不能 带。对， 而且我要说一下，这120毫升并不代表就是说您就说我就剩120毫升可以， 哎，对， 就您这个瓶上面标着是多少毫升，哪怕您就剩一个根儿， 按容量为限。 对，因为我前两天的面雾刚刚被没收了， 被没收了， 所以我 有点干，对吧？ 对，我很干不说，而且哎，挺贵的。 不过啊，说实话，像这么大热天儿啊、 嗯， 这么大湿的一个天儿，你不用这个面部喷雾也没问题，你就拿手在空气里边这么呼扇呼扇，就自当自己是保湿了， 活泥了，是吧？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另外，杀虫剂、空气清新剂等也不能超过120毫升，因为这些有大部分也是压力罐的。安全火柴呢，只能携带2小。 小盒， 嗯， 普通打火机也不能超过两个，打火机火车上可以不超过两个，但是飞机上也是不能带的。 没错没错啊，朋友们，就是说呢，为了给自己减少一些出行的麻烦，也为了您周边的人们的安全和健康，也包括我们公共秩序，我们还是能别带就别带了。 好嘞， 这些东西咱们反正也都不贵，您到当地再买一个也花不了十块八块的，是吧？啊，那关注完了我们这个安全情况之后，再来关注一下旅游的合作机制，指的是入境游方面，来看一下。 北京、上海、陕西最近就建立了入境旅游合作机制。 嗯， 日前呢是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上海旅游局、陕西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共同签署了北京、上海、陕西中国入境旅游枢纽合作备忘录，一起呢建立了入境旅游合作机制，整合旅游资源，推动我国入境旅游的发展。 嗯， 根据这个备忘录啊，三地到时候将会建立入境旅游联席会议制度，每年轮流召开联席会议，交流入境旅游发展的经验啊，促进入境旅游发展，联合在线的旅游公司、入境的旅游企业，共同打造面向不同市场的三省市中国入境旅游枢纽旅游产品和线路，设立专项的资金，联合开展境外宣传营销活动，强化三个省市中国入境旅游枢纽品牌和形象，加强大数据的分析和运用，促进旅游公司、旅行社和企业之间的合作交流，不断提升旅游品牌的竞争力。 哎，对，你看这个北京、上海还有是陕西，大家可能没有想到啊，并不是什么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是北京、上海加上陕西省啊， 因为陕西省其实有丰富的旅游资源。 太对了，因为其实我们身边的很多朋友，这个老外朋友，他们都会说，我当时问他说，你这是第一次来中国吗？是说我们不是第一次来， 第二次 来中国，之前去过哪儿玩啊？我们来过北京，来过上海，去过香港，还去过西安。嗯，我说西安， 对。 为什么呢？因为有这个秦始皇陵兵马俑。 对， 哎， 甚至很多朋友都说了，你去过中国几次？这是第二次哦，第二次来北京哦，不是第一次来北京。 对对对，他就是因为其实很多这个就是在境外的这种旅行组团社，他们要招揽这个游客们到中国来旅游的时候，特别大的一个吸引力就是这个兵马俑。 对， 因为它真的是太能够象征我们这个中华文明这个古老的过程还有发展历程了，因此可能也是因为在这个国外，在海外哈，这个秦始皇啊也是名声在外， 对 吧？啊，所以呢，他们会认为到中国来务必要先看看故宫， 嗯， 要看看长城， 嗯， 看秦始皇的兵马俑，这是三大件儿。 兵马俑曾经几次在国外展出，但都是几个而已。 哎，对对对。 所以呢，每一次能够去这个秦俑坑的时候，都是很壮观的。 嗯， 说一句题外话呀，这个秦始皇兵马俑真的不是说你去一次就行了，你会发现每一次去有新的收获。 轮展 对吧、 嗯、 因为去过的朋友会发现，在那个坑里面你会发现有考古人员用这个小刷子就在你面前， 哎， 你一边参观，他们还在这个做清理工作，所以你每次去看到的出土的俑可能并不一样。 嗯、哦、而且的话呢，每一次去的话，我觉得都会有一些新的这种展示的这种区域，包括像是一些、现在都这个时代了，各种各样的新媒体多媒体的方式进行布展，是吧、也可以采用一些 AR 的方式哈、也可以采用这种什么叫现实增强，啊，甚至是虚拟现实混合现实这样的功能、帮助我们朋友们能够亲临到现场去感受一下，你就在现场应该怎么能够体验时空穿越，你眼前就是秦始皇这样的一种感觉，有没有可能？ 哎，其实我要推荐一个地方，我不知道很多朋友可能不熟悉、我记得我去西安旅游的时候啊，去了一个地方叫宜德太子墓、那个墓区是离机场不是很远、然后大概离机场也就是半小时左右的路程，但是那个墓直到现在我记忆犹深，因为它运用了非常高科技的手段。我是十年前去的，但是十年前的时候他们已经能做成什么呢？它在这个面上地面上你看啊，就像一个街心公园一样，没有任何区别，它真的要做到下到墓道口下面、然后你人参观的时候，你面前是这个，就你走进那个墓坑里、然后呢你面前是这些俑啊或者各种的一些老的东西物件啊，但是它隔了一个玻璃，你在玻璃中穿行，里面是恒温的，比如说22度或18度， 这就是一种比较现代的这种旅行方式，非常的好。 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有穿越感，因为你面前的这些可能就、你跟他首先不是从上面往下看，你是跟他就是面对面这样在一起 形式的感觉， 对，所以你就觉得很震撼。当时那个技术，我当时采访了一个当地的副馆长，他说我们是专门引进了北欧的一个冷处理的技术、把这个温度降到最低、然后一直全年保持恒温，这样对文物也有 比较好的保护。 真是好，真是好，像这样的保护措施才能够让这些文物能够存到我们的世世代代，能够让他们看得到。 必须呼住了， 真的是必须的啊！ 我们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不容易啊，希望所有的游客朋友在游览的时候啊，好好保护。 所以呢，我们也是在此呢，也是我觉得特别的好啊，有这样一个联席的旅游的机制啊，合作机制。 对， 北京、上海加上陕西，有这种的中国的传统的东西，也有现代化的上海啊，你能看到这样的一种融合的北京，我觉得特别的好。未来我们这个其实中国的大好河山等待朋友慢慢去看呢。当然今天我们不去啊，今天我们一会儿还是要去海岛的。朋友们赶紧看， 很洋气的海岛、哦、 哎，对，一会儿我们要去哪个海岛，请各位朋友们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直播间按钮进入我们现场，在下方留言来跟我们说说看你想去哪个海岛，包括你认为我们今天应该去哪些个这个世界顶级的海岛目的地度假一番。来继续关注我们下面一条的资讯内容吧。这条资讯呢是一组大数据。 没错，因为这个月七月份了，咱们已经开始步入了2018年的下半年了。 对呀、 现在又是盘点的时候了，盘点一下2018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现在总数已经达到3.1亿人次。 真是想不到啊、之前几年还说呢，一年出入境人数1亿，破1亿了，还了不得，真是的哈。今年都已经刚半年多哈。3.1亿了， 手机厂商这都已经卖出1亿的手机了， 可就说呢，是不是哈？来，来看看数据啊！2018年上半年，全国各类的出入境证件签发量达到7856.4万件次，那么内地居民因私出入境证件签发量再创新高。2018上半年呢，全国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共签发因私普通护照1641.6万本，同比增长21%；签发往来港澳通行证1311万本，同比增长16.6%；签发各类的往来港澳签注3978.4万件次，同比增长17.8%；签发往来台湾通行证是355.2万本，同比增长23.8%；签发各类往来台湾的签注290.8万件次，也增长了13.9%。这个数据我真的没有想到， 真的没有想到。2018年的上半年呢，全国出入境边检检查机关共检查出入境人员是3.1亿人次，同比增长7.7%。内地居民出境和外国人入境的人数的增幅是非常明显。其中内地居民出境是7794.1万人次，同比增长14.1%。内地居民出境前往的国家地区当中呢，排名前十位分别是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泰国、日本、越南、韩国、美国、中国台湾、缅甸和新加坡。 哎， 这里面大家可以分析到，除了美国啊，很多人专门去开一号公路的哈， 对，是 周围这些 都是周边的， 全是周边，基本上利用一个周末，现在交通又便利哈，除了削减10%这个航班量以外的事儿以外，其他现在是非常容易找到您想去的航班，而且随时就走这件事儿是可以实现的。 对对对，而且其实你看啊，这个自打这个泰国出了一些事情之后呢，又火了泰国周边的一些国家， 新加坡、 像是缅甸、越南、新加坡，其实说是这个地方之外，还有像是像包括柬埔寨、包括老挝都能够火一下。就东南亚这个地方它很有意思，就是你去一次可以再去第二次，再去很多很多次不会嫌烦。你要再往稍微远一点走的话，可以到印尼啊，到马来西亚呀、哈，当然再往南一点的话就到澳大利亚了。 这怎么唱来了？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 他今天是综上牛奶咖啡了哈。这 我觉得这个 今儿是没这歌。 哎，这个歌你知道我觉得特别有度假风的感觉。 我就跟他们经纪人说一说这个歌，把他们俩请来吧，要不然好不好？ 哎，可以可以。 真是受不了，你满足一下你这个粉丝的愿望是吧？ 真的，就每次听到这歌，真的感觉就是马上背着包带着护照就要走了。 但是并没有时间， 并没有 背着包拿着护照的话，发现来办公室了就。 哎，我们的温度很像印度尼西亚 啊，就是暖暖和和的哈，热热乎乎的感觉。哎，对。那么关注过了这样的一个数据之后，我们来去展望一下，你看。美国为什么能够在前十，而且已经跃进了到了第七位啊？ 机票便宜，签证时间长， 对， 是不是？这都是一些原因。 对啊，而且说实话，他现在签证的这个门槛也是越来越低。很多人之前还有人会说，哎呀，美国之前这个出了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是不是会存在一些我们这个去美国的一个十年签证变得不好签的情况？哦，no， 这都是误传，对。所以的话呢，人家还是欢迎我们去 花钱的嘛。对、嗯、对， 但是还是这句话，就您啊，就有的时候被拒签的时候，千万别赖这政策、嗯、 对， 可能您要查查您的这个提交资料的真实度哈。而且有的时候您可能自己不知道，有些朋友为了图省事儿找一些中介机构代办，人这些中介机构为了图省事儿，他们可能中间有一些非真实的材料提交。 是的是的，当然其实我们朋友们也当时也可以来去关注一下，我一个好朋友他给我举的一个例子、嗯、他说他当时这个帮一个夫妇啊代办这个美国签证，这个男方呢是个大老板，那女方呢家庭妇女，然后呢什么工作都没有，人说那得提供这工作呀，什么这个在职证明啊，没有怎么办呢？好，编一个吧。大老板给他这个夫人呢编了一个自己公司的员工某某某什么会计啊，好递上去了，啪就拒签了。对， 人家查了， 人家查出来这没这人，根本就这公司， 这你很难讲吧？比如说他们演就是扮装成一个什么人往公司打电话，哎， 这是有可能的，使馆电调是有可能的。 对， 嗯，所以说呢，一定要保证你的资料真实。如果是没有工作啊，那就写没有工作，实话实说。 对、啊， 你只要证明你的这种出行的目的是旅游啊、嗯，还是会议，还是干嘛，真实可信即可。 对， 就这么简单。 全世界的签证政策都是这样的， 啊、 希望大家都认真对待这件事儿。 嗯， 而且一旦被拒签，是在系统里面是留有痕迹的。 没错，没错，大家千万要注意一下这个资料的真实度啊！我们下面时间要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要进入今天节目第二个时段，也继续要跟您分享一些关于我们这一周以来的潮流热门的目的地资讯，到底应该怎样了解一下？一会儿会有各种各样的签证信息，我们一会儿见。 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一二五八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一二五八，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 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小河醉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每周一晚上我们的旅行单元左右巡航，我是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哎，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网友们听友们继续来分享这些个旅行中的资讯，以及一会儿我们就要去到的这个海岛到底应该怎样能够邀约一把哈。 嗯， 那当然了，这个我们今天资讯呢继续来说，那一边呢听的时候也一边欢迎您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的直播平台啊，来看看我们的现场。 嗯， 看看我们俩今天这身打扮啊，特别的有海岛气息，对，而且呢， 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 我已经试那个梗了。马上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呢，点击一下直播间进入我们的现在现场。当然，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和这个易直播啊，搜索一下“活力九八二”来看一看我们这里的视频是什么样子的。好了，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潮流风向标吧。刚刚呢，有一组大数据告诉了我们，这个今年啊，出入境人员非常的多。 对。 那么下面一组数据也可以来告诉我们一下，这个中国到英国的人数。游客也是创了新高。 哎呦，我前天还想吐槽这儿呢，一会儿我再吐槽。 来，你先说啊，这个英国的事儿。嗯， 好，咱先说一下事儿，一会儿我再吐槽。 好， 英国旅游局呢，20号发布统计报告，就说呢，去年2017年到访英国的中国游客人数创了历史新高，比上一年增加29%，达到33.7万人次。中国游客在英国期间消费总额也超过了9亿美元，比2016年增加35%。报告说呢，来自中国、澳大利亚、海湾地区、印度以及美国的游客数量增长是最为明显的，其中中国游客数量和消费支出均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是全球最具价值的游客输出国。 哎，对了，那其实呢，大家伙儿对于这个英国呢，并不是很陌生。那到底英国有什么样的值得我们一玩再玩的点？你来说说 看学校吧，可能是 看学校是一方面，是吧？ 很多的去英国留学的一些留学生啊，包括父母每年到寒暑假去看望他们呀，或者他们回国呀。 这个看学校啊是一方面，要是我的话呢，我还是更加偏爱于这个英格兰这一边，就是去伦敦周边。我不是特别的喜欢那个苏格兰那一片这个景色。 哇，好洋气，都没有去过呢。 也不是，因为我会觉得苏格兰那边的景色就是它有点冷，它太靠北了。 但是只有那儿有男人穿裙子的这个景象啊。 你也可以在伦敦买一条回来自己穿，但是反正你也是女生。 我的传统民俗服装已经够多了。 哎，那天那个德国裙子被你崩开没有啊？ 哎呦，真的一晚上没怎么吃饭，水都不敢喝， 不容易啊！ 没错，那继续说啊，这个目前呢，欧洲大陆仍然是英国旅游市场最大的游客来源地。去年来自欧盟成员国的游客数量达到了2560万人次，旅游支出超过130亿美元，也为历史最高。 是的，那么其实英国旅游的这个负责人也说哈，英国旅游业正在这个蓬勃发展当中啊，说去年呢是创历史记录的一年，来自中国、 印度以及海湾国家等等的重要市场的游客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他说他们也正在努力啊，要保持这样的一种良好的增长势头，鼓励更多的海外游客到英国旅游才行。当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哈，要跟朋友们一会儿要分享的各位这个要去的一个海岛是相当的有情调的，到底应该怎么玩？我们一会儿呢要跟朋友们来说了。那当然我们这里还要跟朋友们继续分享下面一则资讯的内容啊。资讯的时间我们先来看看刚刚我们要说到关于这个啊，你吐 啊，我要吐，这难得的机会。 嗯， 就是我前两天有一个朋友，其实对这个英国使馆是有一些事情想咨询，然后因为他之前办的签证和后来的行程呢是有一些区别，所以他有一些变更，想有变化。结果他最近在联系使馆签证处的时候出现的问题就是，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吗？ 嗯， 如果你想咨询，对吗？ 嗯， 无论是关于签证的任何新闻，一些消息，如果您咨询有两个方式，第一种是打电话， 啊、 第二种是发邮件， 啊， 都要钱。 啊，这很正常。 咨询为什么要又要钱？ 你打美国使馆做签证的时候也要是要钱的呀。 是做签证还是咨询也要钱？ 都要钱，对。 哦天哪！ 你打电话给使馆都是要钱的。 那 肯定啊，但是他是要买电话卡才行的。 email 也要钱吗 ？email 不用。 对吧？ 但 email 这 email 是一个可以咨询的地方，你知道吗？报价是什么？ 啊、 一个英国的使馆那个签证处发一封 email 是要5.83镑。 哦， 打一通电话呢，就是不算你的长途费用哦，你的电话 有钱呀、啊？ 我没有打 哦， 然后我只是有那个截屏。然后如果你想电话咨询的话、你的这个电话费用漫游是你自己支付的。接通之后，对方会先让你输入你的信用卡号，然后说开始计费，扣费成功。好，你问吧。然后他们的说话很慢，接线也很慢。 请问是中文问还是要用英文？ 当时英文，而且是这样，每分钟是2镑。我在想这种经济条件为什么还要脱欧呢？ 就是他们可能太缺钱了，可能就 这样。我天哪，你不能说你的这个脱欧程序没有完成你就从我们身上弥补过来。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 我也是无话可说。 不去，我只能说在这方面啊，这个申根签证国确实在服务方面要真的便利的多。 嗯，那是肯定的。对， 所以呢，哎，反正我觉得只有一点，当我们怎么就是来抵制他们这种不对的行为呢？就是不去。 嗯， 好，接着说。 我们看看要漫长排队的很多人扎堆的地方吧。 好， 好吗？ 哪里啊？ 这就是苗山之前跟我们说的要去到的迪士尼 啊、哦，迪士尼。 迪士尼呢？这回 如果我有孩子，我会带他去，但是我没有，所以就没有机会去。 这条新闻，当然我看完之后会觉得哇，有这么好玩吗？真的应该排这么长队去玩一玩吗？来看一下吧。 其实讲一个暑期这段时间，现在暑期正当时，所以这段时间呢，可以说孩子是这一段时间里出去旅游，父母带上他们，主要是为了陪孩子玩， 对， 让孩子玩得开心。所以呢，这个游乐园，全世界的这种游乐园成为目的地的地方，都是热门的旅游目的地。 嗯， 比如说目前有这么一条新闻，就是怕园区游客等得太久会无聊，迪士尼就做了一个只能排队时玩的 AR 游戏。 嗯， 怎么回事？ 这个话说啊，这个去迪士尼乐园排队玩每一个项目，应该是太常见的一件事情了。但是呢，又舍不得花太多钱去买这种尊享卡的游客呢，应该说呢会这样的经历比较常见一些。那应该怎么能够让我们打发一下这样漫长的排队时间不无聊？迪士尼有一个办法啊，他们呢有这么一款叫做增强现实的 AR 游戏，而且叫做是手机版本的 AR 游戏。游戏的名字叫做 Play Disney Parks 啊，它有这个苹果和安卓的版本。那中国区呢目前已经开始可以玩了啊。那么这个 Play Disney and 这个 Parks 呢，它只能够在迪士尼乐园里边才能够玩啊，就是说你只有在排队时候才能够拿出手机玩这个游戏。然后根据它里边这个蓝牙的一些个标志的设置，然后呢玩家们不要走太远，在队伍当中，然后借着您一个手机摄像头，哎，就开始可以去激活周围的一些隐藏的增强现实的元素了，就可以看得到很多像是隐藏的彩蛋啊，包括您在等待这个探空飞梭呀、啊，看 这个过山车时候哈，可以玩一些这样的东西。包括如果你在等这个太空飞船时候呢，可以看见火箭飞过头顶这样一些效果。 哇，那也不错哦，小朋友会挺喜欢。 对对对。 但是考虑到不同的游乐项目必须这个花费的排队的时间并不是特别一样，所以这个 Play Disney Parks 会自行调整游戏的时长，以免游客陷入其中出不来 啊。 还有这种事儿， 就是到你了，你没上去什么的， 就你花半天门票进去玩了个这，还用的是自己的手机， 这有点哈，说他不太过去哈。 哎、 但是游戏玩家们，我觉得要是玩现场这种临场感强的话呢，就少玩点游戏啊。要是玩这个现场感不太强的话呢，你就可以多玩点游戏，就是自己调整一下，对吧？ 我觉得这个游戏对于家长朋友来说，尤其是一件好事儿、 孩子托管器， 对吧？不光是托管器，而且在孩子就是玩到什么就是已经忘我的时候，家长你陪着他，你又觉得无聊，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干嘛呢？ 就只好这样拿手机就可以打发孩子，是吧？一看就 是 没当妈的人。 是打孩子还是打发孩子？好，这迪士尼的消息啊，下回呢，如果带着孩子去迪士尼乐园玩的时候，如果排队时间太长，也许您就可以掏出手机来加入到这个游戏来打发时间。 是是是，来吧，那我们下面时间再来关注下面一条资讯的内容啊，来苗生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出行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安全提示，在这儿呢给您提个醒儿：黑山夏季山火频发，天气多变，所以呢，中国大使馆最近是呼吁注意旅游安全。具体情况呢是来自于中国驻黑山大使馆的网站消息，目前黑山正值旅游旺季，赴黑山旅游的游客最近是激增，所以使馆对于黑山旅游安全风险进行了一个梳理，再次提醒马上或者是您打算有计划打算去黑山的中国游客要注意安全，大概分了下面几点。第一点，黑山全境呢是以山地的地形为主的，而且道路基础设施条件相对的不太好，所以呢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第二点呢就是夏季的火山频发。 山火 哦，山火、 哎、不是火山啊、 山火到底是什么样呢？ 就是山上着火呀。 哦，就是山火。好嘞。消防的救援能力相对也不是特别足，所以请您留心消防的安全。另外呢，山地地区的悬崖多而且险，在未经开发和维护较差的地区进行登山活动的风险也比较大，所以如果您并不是特别擅长户外这个徒步呀或者登山这些运动的朋友们，一定要谨慎的选择旅游线路。 那么另外还要注意一下，这个夏季的沿海地区呢天气比较多变，海上风浪也是难以预测的， 没错， 所以呢各种各样的船务公司的船只的维护情况也是不太一样，那么也请勿选择出海活动。那另外呀，也会有一些在这个景区出现一些这个游客被偷盗的事件发生，所以您也请务必注意一下人身财产安全，不要随身携带大量现金，并将钱包和证件分开保管。因为其实黑山还是在欧洲啊，东欧非常著名的一个旅游的圣地， 是申根国吧？我记得， 好像是 申根国 ， 求助了呀，传言人， 很多人都愿意在这个像是这个保加利亚， 对 啊，斯洛文尼亚、黑山，加上这个波兰，再加上捷克，还有像是斯洛伐克等等这样的一个东欧线路里边会包括有黑山、哎，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风景非常漂亮哈。那这是来自于黑山这边的一个旅游的安全提醒。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条消息，跟签证有关系的 好消息， 这也是外交部领事司刚刚发布的消息啊、 哎。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与巴林签署互免签证协定，这是在7月9号时候呢，我们的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与巴林外交大臣哈利德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林王国政府关于互持这个互免持外交公务和特别护照人员签证的协定。根据协定，重要了哈，来划重点啊，大家听一下啊。中国公民持有效的中国外交公务和公务普通护照，在巴林可以停留不超过90天，免办签证啊。那么，如果你定要进入巴林的从事一些工作呀、定居呀，或者新闻报道啊，要先经过主管部门批准才行。那么要办一些相关的手续才好哈、啊，要注意一下，这是巴林的一个情况。那么主要都是要针对的就是持中国的外交公务和公务普通护照这三类， 主要是工作为主， 个人的护照目前还是不行的、啊、 对，但这是个开始嘛，我觉得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好的消息。下面我们再了解一下中国与卡塔尔签署全面 互免签证的协定，也同样是7月9号。 哎，对， 哎，我们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与卡塔尔外交国务大臣穆莱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也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卡塔尔国政府关于互免签证的协定。这个根据该协定呢，中国公民持有效的中国外交公务以及公务普通还有普通护照，在卡塔尔停留不超过30天是免办签证的。 嗯， 计划入境卡塔尔从事工作、定居、新闻报道等，必须呢由这个该国的主管部门事先批准的活动，应在入境前呢办妥相关的手续。 嗯， 协定将在双方完成各自国内法律程序之后生效。生效之前呢，双方公民持上述有关的护照前往对方国家，还是要按照以前的手续来办理签证的。 这个太好了，因为这个卡塔尔啊，这个城、这个国家是我们大家伙了解这样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卡塔尔航空公司的所在地，对吧？那卡塔尔航空它是非常有名气的一个有品质的航空公司之一，所以很多人愿意它搭乘卡塔尔航空去往欧洲或者去往一些其他地方，包括北欧。但是很多人当时就是 转机的时候，你说想逛逛，对不对？ 这个问题出现了。 下次我转机啊，我就专门转一个下一程2天后的。 哎，对了，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买一个连程机票，中间空2天，在卡塔尔您可以待最多不超过30天都行呢，啊，免签了，特别的方便。 这件事儿，你看，这个包括不光是外交公务，还有公务普通，还有普通护照。 哎，对对对。 所以这一点呢，对我们老百姓来说是一件好事儿。以后喜欢旅游的朋友又可以多一个不用办签证的旅游目的地了。 没错，那个。话说咱们其实一直在这个鼓励大家进行一种有品质的旅行， 对 啊、不用再说是以前随大溜跟大团那么个玩法了，有点品质多好，对吧？新旅行嘛，是不是？ 对， 那咱们有很多的这个游客们都会选择，包括像自由行的游客们也会选择说我们不愿意说是一猛子非要扎直飞，对不对？我能够去了一趟，我这天数哪怕我加2天，我还能够再多玩一个地方， 对， 选择一个能够转机的地方，价格又便宜一些。嗯，机票哈，而且呢还能够再多看一些东西，何乐而不为呢？ 有时候转机您得这个换个思维想， 嗯， 不但有时候转机的连程机票还可以省钱不说， 可说呢， 而且可以有一个机会就可能去逛逛这个国家。 嗯， 有的时候您比如说专程拿出一个假期去逛吧，您觉得有不太值当，因为我心愿这个单子上有特别多国家想去， 185个， 对， 哪儿都没去过， 好几百。结果呢这个地儿我可能还很靠后，你要专程去都不知道，但是如果转机顺便在这儿逗留个几天之后，您就可以顺便去逛逛哈。 啊，对，就是这个意思。 而且有很好的这个免签政策，所以呢不要浪费了啊。 对，去一次送一次，再送1500元话费是吧？ 啊，真的啊。 没有开玩笑哈，来，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这有时候转机玩一个地方真的是一个好方法哈。 对， 来继续关注另外一个关于商务的签证情况。 哎，都是好消息， 好消息哈。因为很多人会说这个前往这个南美洲国家，其实很多人不光是去旅游的，商务人是特别多去南美国家的人。 对， 但是这个签证办起来难。我曾经一个朋友他说，我们当时给一个游客啊代理这个签证， 嗯， 他说办不说某国家了啊，这办一签证都已经过去1年半了还没回来呢。我说你也是真的不着急要这护照哈。是啊， 好， 1年半没回来的某一个南美国家， 所以他这个护照是1年多就没有用过， 就压在使馆那儿压着了，就是。 好棒， 他都快忘了这码事儿。 你好棒，我们的护照有效期就这么短，然后你还浪费1年半在那儿。 基本上都10年嘛，你又不是小朋友，不是，不会是5年的。 搜一下， 你是小朋友吗？请问 是的。 来看一下这个资讯，中国公民啊， 菲律宾、 这个、 印度尼西亚啊。 好，打住哈，这个 我们再聊一聊啊，禁电子烟旅游目的地再添5。哎，刚才乌拉圭还没说呢， 我没说呢，你就给我打。 我有那么着急要说禁烟？好，你 来 乌拉圭。 中国公民啊，在7月14号开始就可以申请乌拉圭10年的多次商务签证了。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啊。 这个好消息。 当然，这个有效期应该是在6个月以上的护照加照片，加上签证申请表以及邀请函等等相关的材料就可以了。材料并不复杂，每次停留时间是90天，长达10年的多次有效的一个商务签证。啊，非常的方便。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护照因为过期呀、啊、或者是换新的原因呢，这个不用担心啊，也依然可以新旧两本护照一块走。 哎，我不同意这个说法、 啊、 这个说法真的，我曾经啊我遇见过这种情况。因为我的护照呢还没有到期之后，但是因为剩不了几篇了，我就重新办了、嗯、所以我以前有一个申根的多次往返，所以呢 不，这个跟哪个 颁发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对，每个都不一样。我当时跟这个签证处的人就探讨过，原则上在网络上很多人都说这是可以放行的，你带一个旧护照和新护照一起，因为上面还有有效签证在旧护照上。 但是申根签证不会超过你的护照有效期的时长的， 不会。但我的意思就是我办了新护照，你懂我的意思吗？我的 那个自动作废了，它就申根那个，对吧？ 但是很多比如美国什么的都有这种情况，它就超过了有这个。但是我曾经问过出入境的人，就说这个事儿不保准。原则上你要看那入境官的心情。 是这样，咱们这边放行不等于说那边人让你进。 对 对， 比如说有很多人有这个美国的签证，你的那个护照可能比如还有四年，但你有效期可能十年，很多人以前有这种情况的，他们就带了新旧两本护照去，确实很多入境官也确实让你入境了，但这个事儿并不保准。 但是现在这样子的，从去年的十一月份开始，不对应该是2016年十一月份开始，就从这个 EBUS 启动之后哈，所有的说是你这个新旧护照，比如你有十年签证，你就是没有任何的操作，我带着两本护照一块走，美国是肯定不让入境的， 是肯定不行了吧？ 对，所以你需要做件什么事情呢？在 EBUS 的官方网站上面做一下这种美国签证以及 EBUS 的信息更新才行的。 对，更新。所以在这一点上，其实我们提示大家一下，如果有一些国家有这种情况让您入境，并不代表它一定合法， 千万要注重一下这一点。 对，这个在英文里有一句话嘛，叫 It depends， 就是看情况，对不对？ 看心情。 所以我其实劝大家，如果遇到了类似这样的情况，因为在旧护照上的签证啊，你这个签证在旧护照上已经剪过角了，在法律上这个本护照其实已经是失效的，所以最好您应该把这个旧护照上面有效的签证到签证处或者是签证中心办理一下，您可以跟他申请一下能不能把再过办一张迁移到新的护照上，这是最合法的一个办法。千万不要碰巧，别您都买了机票到那儿不让进，这不是很难受。 对，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注意一下，如果你是换发这个护照的话啊，这个老护照在交给咱们的出入境机关的时候呢，他在剪角的时候你请跟他说不要整本剪，只剪封面那一片儿是可以的 啊。真的？ 当然、这样的话也能够保证里边你万一要是有有效签证的话，那个签证还可以再使用，还怎么样的， 还是最好挪一下。 对， 好， 这是关于这个签证的情况。我们下面的时间轮到你讲禁烟的事儿了。 禁烟，好，这可能也因为之前跟那个大事件有关系啊。 好， 这个印度、菲律宾、黎巴嫩、柬埔寨、越南五国成为了禁电子烟名单上的新成员。前往这几个国家旅行的朋友们，如果违反规定，可能会面临罚款甚至坐牢的处罚。 是的，那么据报道，那些份电子烟名单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有阿根廷、奥地利、比利时、埃及、泰国、巴西、新加坡、加拿大、新西兰、日本，还有我们的中国香港。都是有的是全面禁止，有的是这个部分地区或者区域性禁止，或者有条件性的禁止。那不同的国家跟地区对于这样的一个违反规定的这种处罚呢，也是不尽相同的。比方说，在菲律宾这个公共场所哈，抽电子烟最高可以面临4个月的监禁。 哎呀， 吓死了，真是的。 在印度有些地方违法规定可能会入狱3年。 哎呦，这是电子烟、 也不知道您这签证能不能覆盖这3年。 直接被遣返，然后就是吧。 一些人呢用电子烟作为传统卷烟的替代品，但电子烟对于减少吸烟危害的作用其实到目前来说是没有什么定论的。 对，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国家和地区呢禁止或限制电子烟。我想了解一下，刚才名单上这些国家连电子烟都已经禁烟的话，那真烟肯定也一定限， 那一定是限制。 所以现在在这些国家连就是露天抽烟都是不行的，是不是？ 对的， 全面禁烟， 全面禁烟。 对， 这些国家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阿根廷， 国家和地区都有啊， 然后阿根廷、奥地利、比利时、埃及、泰国、巴西、新加坡、加拿大、新西兰、日本，还有我们中国的香港。这些地方很多都是比较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而且大家很有机会要去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不是说在露天，不是室内我抽烟就行了啊。 哎，对，就是不是你想抽一根就可以抽一根的，而且这个电子烟的这个使用在飞机上面也是坚决不可以， 我们都带不上去。 对对，因为再有的话，这个电子烟也是不可以进行托运的，因为它里面含有锂电池。千万要注意一下啊。 好吧，就分享了这么多资讯，咱们是不是稍事休息一下？然后呢，从下个时段开始，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高端有品位的旅行了。 是的，那今天我们要把这个刚刚我们猜谜这个答案公布一下啊。 公布了。 对，公布吧，公布吧，因为在一会儿也没必要公布了嘛，对不对？赶紧先说一下。 那你找首歌。 我来公布。 我已经找好了。 找好了。 对对对。 好吧，那你来公布吧。 你就说吧，来看这花儿是吧？咱们嘉宾都已经做好了哈。 好，我们请我们的那个外屋导播老师切一下我们今天做客我们两位嘉宾。 哎呦，这个美美的呀，真是啊，这个花花的。 结果一堆网友一猜，我猜是夏威夷。 不太对，完了，真是。来吧，公布答案啊。 好，因为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海岛是很多喜欢旅行的朋友的旅游目的地，心愿清单上的第一名，大溪地。 是的，那我们一会儿就要跟朋友们一块儿飞往大溪地去感受一下这世界顶级海岛的魅力是什么样子了。来，我们下面时间来听一首歌曲，马上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我们一会儿见。 你以为我属于天空，我感觉你才是英雄，每个人的命当然不同，所以要相逢。多平凡的人也一样，很需要梦，孤单向前走，偶尔回头看，每当孩子有多久。人不能飞，于是努力走，但没人说不准看天空，在心里缝一张披风，假装躺在云上好轻松，再辛苦至少可以咬咬牙去等可能的风。你双眼哭红，人类似乎都有点相同，带着泪移动。多伟大能逆转时空，跑回你长大的巷弄，谁的一句话让你埋头往前冲。人不能飞，于是努力走，但没人说不准看天空，在心里缝一张披风，假装躺在云上好轻松，再辛苦至少可以咬咬牙去等可 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本节目由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特约播出。一年365天，12个月，52周，52条极致路线，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与美国国家地理合作，通过与摄影大师、译文学者同行，在最短时间体验最长人生，闪耀、欢聚、乐活、探索、挑战、品鉴、修心，邀约有趣的灵魂，探寻人生的态度。耀月邀约新旅行。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小河碎小雨，逃价狂人姚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流梦工厂。 欢迎朋友们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我们的旅行单元，我是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看到我们俩人微博了吗？别笑别笑别笑哈、 啊！我们在哪儿啊？现在 我们在直播间里。哎呀，没有在度假。我们一会儿要带领朋友们假装在度假。 我们终于去大溪地了。 我跟你讲， 这种地方只有在梦里才能有机会。 哭一会儿啊！跟你说，在梦里真是魂牵梦绕。 哦，听说那个地方就要去香港转机吧？好像 可能是得， 对吧？ 有点远啊， 是不是？这个是，哎呀。 我跟你讲，这样 我也受不了太多出来。 千千万万的这种梦想，今天可算要实现了啊！今天我们不光有我们俩要走，咱还有两位私人导游， 对， 太厉害了，一人带咱俩，一人一位啊！ 一人带一位。 让我们欢迎一下来自于耀月的二位特别来宾，欢迎一下陈阳还有玲玲，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中青旅耀月的陈阳。 我是来自中青旅耀月的马玲玲。 哎，咱们要不然换一个麦克风，那个好像声音不太好。 这个、 哎对对对对对， 换一动就有声儿。 是换，咱换一个，换一个。哎， 喂，这个可以吗？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这个好极了。 那个可以往边上， 哎， 对对对，省得挡着你的花环， 把它扔出窗外。 对对。 好了， 有铁中心老师要 的，有成本的。 我们今天这个每个人都会带了一个花环， 对， 花环 特别的美丽。这个唯独我这是一个色儿，就是一个纯白的鸡蛋花啊， 对， 对吧？那你这个是鸡蛋花和橙色鸡蛋花，对，就是拼色啊。 Yes, I am。 而且另外我们两位，瑶瑶还有亮亮啊，玲玲，对，两位就是分别带有一个紫色的啊，花色比较多的，用非常鲜艳，所以能够带给我们一种强大的热情。那到底大溪地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们应该怎样去体验？今天我们用一个小时时间帮朋友们去捋一捋啊！在捋这个事情之前， 我其实早就种草这事儿了，因为呢， 谁没有种草？ 我跟你讲， 谁没有种草？ 不是说就能种草的事情，你这因为有我身边有人去了， 我天天你知道吗？你以为我身边没有吗？ 还拍了完美的视频， 不但他这些拍的视频、拍的照片，而且前些日子我们还天天的送往外， 所以 我还得念。 啊、之前咱们中青旅邀约还提供过咱们这个、 啊、 免费大奖， 大奖 自由行， 我们天天还得念，然后还得告诉大家， 特别的受刺激、啊。 然后我在偷摸的发短信参与，然后还没有我， 反正系统自动把你屏蔽掉了，对对对对，所以呢，这样的，因为我们身边呢，我有两个好朋友， 嗯， 他们两个也是这个旅行达人， 嗯、 叫做 Aaron 啊，这位达人叫做 Aaron 陈， 嗯， 他呢，他平常是生活在美国， 嗯， 他的这个女朋友呢，生活在中国， 哎呦， 然后两个人异地，所以呢，但凡俩人一相聚，都会去旅行。 他们现在还好吗？ 当然好了，好的不得了。他们在看节目，你不要你不要乱窜的，这 哦，距离产生美感。 对，是，所以他们两个每次一出发都会要去体验一下不同寻常的这种完美旅程。于是他们就在去年感受了一把大溪地，他们去了 Bora Bora。 那去了大溪地，感情肯定更好了。 太好了，而且他们还拍了一段视频。你还记得咱们当时那个上次节目 说 那个无人机的时候 是他们拍的、 哎、他们就用那个无人机在大溪地拍了一段特别好看的视频、 因为大溪地不同于其他的海岛、很多的海岛很多人去这个海边就是为了往那一躺休假而已、 哎、 但是大溪地除了往那一躺以外可做的事情非常多， 真的， 而且探寻这个海边有很多可以探索的部分，这 足够浪漫， 对吧？ 是 值得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 没错没错，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不能让我一个人种草啊，是不是？我决定我要把那个大视频跟这儿来播一下，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来自于 Aaron 陈他自己这样一段视频。 哎呦，他红了， 期待期待。 他视频里边不光晒他自己，还有他的女朋友也都在这里。 哦、 对， 好吧，秀恩爱喽， 特别的吃狗粮来了， 一起来 看 看， 看一下，看一下。怎么样啊？特别的好，是不是？ 哎呦， 震撼，震撼！ 我们除了被美景震撼，还被这位女同学的身材所震撼。 对自己特别的觉得，哎，过也不去是吧？ 我还是不去了，真的。去那儿要穿的特别少，暴露，我也没有道具可遮挡身上的赘肉。 如果这会儿没看那个过瘾的话，一会儿我们再来看一遍都行啊。我们到时候在中场广告时间，咱们再来放一放都可以，没问题啊。你可以学着人怎么拍这个身段儿了，是吧？ 那也得有啊。 没关系，你可以来测身啊。 再测也得有啊。你知道吗？看到那个大溪地的美丽景色，我就想起麦兜当时说嘛：“水沙池白。” 就这样、哎。 蓝天白云，世界静好，就感觉内心之平静。我虽然还没有到现场，但是我刚刚看到视频那一段时间，我都感觉内心的平静和清凉感。 哎，对对对，所以呢，这样吧，我们让两位来自邀约的嘉宾先跟我们去说说看这个大溪地，再带我们俩怎么去， 好， 这地儿为什么就是此生必去，好不好？ 对对，那我先那个给大家介绍一下大溪地吧，因为大溪地刚才两位主持人也说到了，是我们所有的海岛list里面，我们可以说是终极梦想海岛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劝我们的那个朋友呀、客人呀，就不要去的太早， 对 去了之后那个别的海岛有点 被比下去了。然后为什么说大溪地跟别的海岛相比，它给人的那种感觉是很震撼的呢？不知道大家刚才大家看那个视频有没有感受到，一般我们提到现在海岛可能大多数是比较平面的那种景色，就是沙滩海水，但大溪地的特点是有山有海。就是大溪地最贵最贵的房型是那种能看到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奥特马鲁山峰的那个房型，你在眼中就是又有山峰又有海景，这种景色景致是非常立体多 特别的有层次感。 对，这是在其他地方感受不到的， 又有山峰又有海景。 就是说你去别的海岛一般就是一望无际大平面，就海没了， 最多有个大海龟。 海龟可能都选你看不太见， 最多 也游泳的话也还是在海里头， 其他的海岛最多也就是水上屋啊，就比较美。 对，哎，说到水上屋，大溪地其实是水上屋的 发源地、对，始祖 水上屋的发源地。原来我们总说那个去马尔代夫要住水上屋嘛，其实大溪地就是世界上第一间水上屋就是在大溪地建造的。所以就是我们去到大溪地也特别希望大家有机会去感受它的水上屋。很多酒店里面的水上屋它都有那个玻璃地板可以打开的，然后我们晚上可以对可以这样就是掀起来，然后晚上可以在那儿喂喂小鱼啊，然后看看珊瑚啊，就非常不同的体验。当然原来酒店的人也说过，就是有很多客人很兴奋在那儿拍照，就相机掉下去了，就一定要小心自己的东西。 我现在听着这个瑶瑶讲，我这如坐针毡。 你刚才问的问题问错了， 我太错了，我不该这么问。对， 你刚才怎么能问？你大概是怎么样的？你应该怎么带我们去？你应该说什么时候带我们去？是不是？什么叫怎么带？我根本不关心怎么带我们去。 其实我没有太多指望，因为咱们真的没有这个时间能去啊。 我可以的， 客户的， 你在我可以。 刚刚是这个瑶瑶给我们介绍的这段啊，来，我们听听看列玲的，来。你的想法怎 么样？我们之前给过客人的就是出行通知，包括里面我们那句话就是来自就是蒂芙尼蓝的一抹惊艳。所以他的那种蓝的话就是不是那种一般的蓝，是那种纯正纯正的蒂芙尼蓝。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说他给蒂芙尼灵感，还是因为我们看到了蒂芙尼蓝之后然后再去对比大溪地。 是那种粉蓝的 蒂芙尼，是 有那种有一种绿，有一种蓝， 对对，蓝绿色 那种蓝绿， 很柔。 那种蓝就是知更鸟蛋的蓝。蓝色就是蒂芙尼蓝， 对，而且就是你看到那个颜色，就感觉浑身就凉了一半。 对，而且它是多个 凤梨小哥凉凉，去不了的凉凉， 扑到那个水里面去融到这个蒂芙尼蓝里。 我说一句题外话，我记得我来的路上啊，有两个年轻人在我身边聊天，他们俩一边聊我一边乐，你知道为什么？那个女孩说：“哎，好热，好想凉快。”那男孩说：“想凉快吗？我有办法呀。”那女孩说什么办法？查查工资。 心都凉了。 哦，说是这题外话。 题外话，收回来。 对，所以提到大溪地啊，我就觉得咱们按什么顺序，是不是看看不同的组成部分的海岛？ 对，而且我觉得咱们可以按这个顺序去走哈，按照钱儿这个顺序去走。有人说谈钱伤感情，我觉得一点都不对，因为咱们得有预算才能去旅行。 您把钱还是咱放在前面， 咱们得要把钱放前头，好好您按着您的钱儿去盘算盘算自己想去哪儿， 对， 这很重要哈。比方说，有人说，哎呀，大溪地得多贵啊，得四五万一个人吧，是吧？有，不是没有的，而且四五万也不算最便宜的，也不算最贵的哈。当然也有便宜的，对吧？ 旅游这个东西吧，下不封顶，上不封顶。 哎，对，真 是 这样的。 就是真的，我是觉得有的时候身边的朋友有了对比价格，比如说大溪地也一样。我身边朋友有的时候会跟我聊说：“哎，最近大溪地便宜了或怎么？”我说：“你不能光说它便宜或贵，因为每一家它的线路不同，内容不同，居住的酒店不同，线路不一样，航空司 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 它的价格区间差别很大。所以我们今天推荐的就是让你很舒适的，然后呢。”比较有品质的线路推荐， 哎，没错。那这样吧，咱就先说说看这个预算范围在15,000到20,000左右，这样一个入门大溪地这样一个类型的东西，好不好？来，先跟我们说说看第一个岛。 对，那如果是在15,000到20,000的预算，其实我们比较推荐客户选择那个莫里亚岛，因为我们都知道大溪地最经典的两个岛就是莫里亚岛 是从主岛乘这个渡轮就可以抵达的，非常方便。哦、然后第二个就是再远一点的波拉波拉岛。 嗯， 那莫里亚岛呢？它的好处就是，首先就是性价比高。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预算上面，基本就是在2万以内可以搞定的。 嗯， 第二就是我自己个人觉得非常非常适合就是家庭的客户， 嗯、 家庭的客户，因为有很多那个小朋友可能也不想中间再坐飞机出去，或者说也那个大部分时间是在酒店里面度过的。那莫里亚岛本身有很多适合家庭和小朋友的设施，比如说可以跟海豚一起游泳呀、 嗯、 有这个海龟修复中心呀，而且酒店也是非常大，沙滩也是非常美的。 嗯， 所以就是在大概这个预算区间，我们非常推荐这个活力小岛莫里亚。 莫里亚、 对，本身莫里亚岛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岛外的和这酒店外的活动，比如说它是依山而建的嘛、 嗯、 比如说它山上有这个四驱车，有这个 ATV、 嗯、 有徒步、 哦、 有跳伞，这些山的活动全部都有，同时又有海的活动，比如说这个出海喂小鲨鱼呀、啊、出海跟鳐鱼、嗯、对、 哎、我不想听，我不想听，不想听， 捕鱼浮潜呀， 我不要不要不要， 不想听了，受不了了， 是不是有那个表情包？ 对，就是山海的活动都是可以选择的。 嗯 啊，而且我觉得莫里亚本身的蟹湖呀，包括它的海底的海洋生物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嗯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第一次去到大溪地这个目的地，预算又是卡在这个2万左右的话、 嗯、 我们是推荐去到莫里亚岛选一个4星或者5星的酒店。 等等，大溪地值得去好多次哈。 对、啊、 这个地儿不是说去一次就可以能够圆了我的终身梦想是吧？ 好费钱。 这个还好，1万5到2万还好啊，一个人的话。 不是，你不能每次都去这个区间吧？你不想看看别的岛？ 下次 去过这个第一个地儿才有动力挣点钱，然后去第二个贵点的地儿，然后再挣点钱，再去第三个贵点的地儿呗，对不对？咱们按照这个循序渐进嘛。 特别的好， 特别的好。哎，对， 买那个你带上我吧。 行，咱一块儿多挣银子。 反正你也不可能攒下钱，对不对？花在我身上的好处呢，就是是吧？ 帮我花掉是吧？美的你来，先看看莫里亚岛的一些相关的活动吧。 哦， 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一些个跟亲子们有关的小活动哈。比方说我看到了这个一个活动，这是我最爱的之一，不，没有之一，是跟海豚一块儿去嬉戏是吗？ 对， 可以摸海豚。 可以， 海豚身上特别的凉凉的， 像摸塑料一样。 我摸过， 跟工字条一样凉凉的。 我摸过，我在海洋公园摸过。 是吗？ 但是真的只能摸一下，而且还得踊跃的举手，让那个叫什么呀？驯兽员 举到地上了，还 要驯兽员才能看到我，才能让我去上台摸一下。 那你可真不容易，做一个身高的标准。嗯，凉凉的。 因为其实海豚它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的话就是你纯摸它， 嗯， 然后就是在一个区域里面摸它。那第二种方式的话就是你可以和它一起游泳， 嗯 啊、然后等于就是在一个池子里跟它一起游泳，大概是在30分钟左右。那第三种方式就是你可以跟它一起潜水，然后这种的话它会提前有一个10分钟左右的一个培训， 哦， 然后到时候他们会有专业的人员来潜水。 10分钟就够了。 对，十分钟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嗯，跟海豚一块玩我觉得特别的靠谱哈。另外我觉得这个是也是海豚是吧，就是跟海豚一起潜水是吗？ 这应该是跟海豚一起游泳。 游泳， 对对，就可以扒着它那个鳍。 哦，它是它真的是可以这样， 可以 这么友好。 可以， 我把它那个背鳍，然后 当然旁边有人指导， 有 那个海豚的教练指导。 哇， 但是这个也要身材好。 哎，我们 的点 三个特写，脸还是很棒的，对吧？自带美颜之下，发现一点皮肤问题都没有。 不是，你知道穿泳衣之后就没有这种东西遮挡。 可以穿个宽松型的泳衣试试看。 但是，一进水，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就 是整个贴身上， 啊、就垮了，是不是？ 我要去大溪地，真的一礼拜不能吃饭。 嗯，一个星期都饿着自己。 嗯 嗯，那我觉得你可以跟他一块玩。 谁？ 这个。 魔鬼鱼， 魔鬼鱼， 这叫福分是吧？ 对对， 魔鬼鱼， 魔鬼鱼。 嗯，这个东西它我们在水族馆常见，但是能够亲眼看得到、摸到它，在你身边这个事情，我觉得我没想过，我真的没想过。 凉凉滑滑黏黏， 哎呦呦呦！ 因为它真的是在北京海洋馆，你只能是。 隔着大厚玻璃 去看它，然后可能你拼命的拍打它才会看你一眼，然后啊， 这个是有就是像饲养员类的维护或保育员在它周围，还是它纯野生？ 这是就是坐一个快艇，然后到一个公共海域无人岛，然后在海里面是野生的，但是它为了把这些鱼召唤过来，会拿一些小鱼喂它，它们会聚集过来，然后就是在你身上蹭来蹭去， 你知道吗？他也在碰瓷儿，你知道吗？等着趴活呢。这一算点儿，差不多来一船啊，结果就 有吃的了， 吃的快了， 吃的了啊！对，所以这岛周围啊，这个鱼儿们他们都已经早都养成这个习惯了。 趴活时间到， 哎，对对对，来继续看看我们下面一张图片哈、啊。下面图片呢，这、就是不止一条啊， 估计下面都 是好多这个魔鬼鱼。 嗯，怎么能清澈成这个样子？嗯。 我怎么知道？底下就像是一个 游 泳池， 对吧？ 对对，所以就大溪地其实不需要摄影技术，就是随便一拍都是明信片， 都是大片， 真的就是这样啊。 对， 就觉得还挺难以理解的。我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世界纯净之 地？摸在上面、下面都可以， 就说明它那个。 有可能你的身边是排着好几条鱼、 哦、 然后你就可以摸， 一是它的水很清澈，再加上下面的沙滩很白很白， 对 吧？ 对，就大溪地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泻湖岛，泻湖岛就是下面基本上是以沙滩为主，没有就是特别多特别复杂的海底地形、 嗯、 所以我们从空中看的时候它的颜色就很浅，是比较浅的蓝，如果下面是很深的海底，那它颜色就是很深的蓝。 对， 所以就是刚才说到去莫里亚嘛，如果我们有机会坐小飞机去到一些外岛的话，那从空中俯瞰这一个个散落在 空中俯瞰呀、啊， 对，空中 空 中 啊，空中还能看见大基地，真是厉害了。 对，它就像散落在那个太平洋上的一个个珍珠一样，它的颜色也是深浅不一的蓝， 就是、 非常美的。 哦天哪，这么清澈的海水也挡不住我的肚子了，可 不想吃了是吗？是不是吃鱼 挡不住我的肚子？ 哦，不是胃口。是肚子， 只能靠 两码事。 好吧，就算是我会游泳，到时候我也要套一个救生圈来挡一挡。 有鸡贼、啊， 是 不是？哎，对对对，来，那么刚刚是看到了几个这种海洋的跟生物们一起的一种活动，跟哺乳动物在一起，跟这种鱼类在一起， 嗯、这算有的玩儿， 特别的好，特别的好。我觉得在海里头就应该这么玩儿。那刚刚咱们提到那个酒店说很大， 嗯， 是这家酒店吗？就长成这样的，这是 啊，这就是酒店本人， 酒店本店是吧？ 本尊，哎，这个岛上就是酒店应该这么大，规模不多，对吧？ 这一家酒店是那叫洲际酒店，洲际酒店也是在岛上规模比较大的一家酒店。大家看到它游泳池呀，然后房间面积啊、沙滩啊都是比较大的。 嗯、 然后它自己独立有一块自己的私人沙滩。 嗯， 所以这个酒店本身也很适合刚才说的那个小朋友去，因为它本身里面就有一个海豚中心和一个海龟修复中心， 嗯、 所以即使你不需要自己额外付钱，就能看到海豚，然后也能看到那些饲养员在训海豚。 你说它那个私家的沙滩。它的那个修建的啊，别的都是一个个这么排着建的，他们家你看那个 一个弯， 是一个弯、嗯、 对 安全系数也高， 对，特别私密性很好。 对，你看这个 场 当中，这种 住在水上屋的客人的话，你是经常可以， 对，这是 就可以看到海豚的。 对，这是我们现在客人就选择最多的一个房型，它叫做花园泳池别墅，是建在那个陆地上的，但是每一栋小木屋都有一个自己的小的泳池，其实也不算很小了， 嗯、 就泡池吧。 嗯、 然后这种体验我觉得是非常舒适的，私密性也非常好，周围都是这样拦起来的，用这个热带植物， 互相没有打扰。 对对对， 到了晚上以后更加浪漫。 哇。 哎呀，这晚上来 我哪儿都不想去了，我就去那一地就待在这儿。 今天我在上节目之前，我们遇到了一位同事，我们还在走廊里边，我们还去说，我说我们今天聊海岛，他说我对海岛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就不爱去海岛，我就爱去城市。嗯，然后我就说那是你真的劳碌命， 没品位，我也 是没有度假的命。 说实话，我也是一个爱去城市的人，但是 你出去， 我非常爱，但是我非常爱大溪地。 嗯， 其实真的就是，我觉得这种都是不冲突的。 对对对， 各有各的好。你去城市享受的是人文，你可以去海岛，不但享受的是一个假期舒适的感觉，而且呢，清新的空气和美丽的景色， 就是啊、 所以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旅游体验。 嗯、 对。所以说这种大溪地的海岛的旅行啊，这只是一个入门的开始，就已经让我们哇 小脚， 就是的哈、啊。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决定要跟朋友们再来去走入这个预算呢稍微提升那么一点点， 上去那么一点点预算哈，咱们从刚刚是15,000到20,000这个区间， 嗯， 咱们呢往上走到20,000几啊，这是 21,000以上。 啊，这边咱们到波拉岛， 波拉是一个很有名的岛， 对， 是吧？ 对，我们说那个大溪地最美的网红照片，基本都是在波拉拍的。 波拉波拉， 对， 就是应该是全世界的游客都是特别喜欢这个岛。 没错，刚才我们看那段视频也是在波拉波拉拍的， 对对对， 真的是非常碧绿的海水， 嗯， 非常美的， 明星都非常 时尚。 波拉波呀，这个地方咱们有好多的可以聊的东西， 嗯， 咱们先一个一个说。咱们离广告段还有5分钟时间，咱们先说这康莱德好不好？ 嗯，好呀， 啊， 好， 这也是希尔顿的顶级酒店了， 对 啊， 对。 说说看，这个波拉波拉康莱德该怎么玩？ 康莱德其实是，2016年底、2017年重新翻新开业的， 嗯， 原来就是希尔顿， 嗯， 就我们非常那个熟知的希尔顿这个品牌。康莱德可以说是全新升级的， 对， 目前也是整个大溪地，我们说所有大溪地的这些海岛里边最新的一家酒店， 嗯， 硬件设施最新的。我自己个人是觉得去海岛酒店的硬件设施是特别重要的，因为风吹雨淋日晒，如果过了2-3年，尤其它又是木质的房屋，很容易显旧， 对， 所以就是我们都很愿意住新酒店。 万一发点霉， 对， 用点什么发黑就不好看了。 是的，是的， 拍完照就不够好。 是的， 大你就不好意思发朋友圈，是吧？ 所以住新酒店特别重要。 这些设施你都想象不到，是在一个海岛上边。别老挖，这声音太大了。 我好喜欢这个木头的颜色， 对，原木色。 我非常喜欢这种木质结构，特别。 这就是他们最普通的一个房型，110平米，110平米。 110平米， 这个， 最普通的房型， 对对对， 是吗？ 这第二个应该是水上屋，我这边还没接管，对，应该是水上屋了。啊，对，外面有一个就是我们叫网红网床，就它的那个甲板上的床是那种网子的，然后可以在上面晒太阳啊什么。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带泳池的， 嗯， 是最多明星去选择住的。 每个别墅配上一个 泳池，配一个泳池，一个网床，而且在海上。 对，那个不是一个浴缸啊， 不是一个浴缸， 池， 对，对对， 因为比较高，所以看上去 显小， 其实它是可以游得开的。 是这样的，来，咱们看看近景啊，一个网床旁边一个泳池， 对，然后可以从您的房间直接跳入到这泻湖中，跟这个热带鱼一起游泳， 对， 跳进去就是这样的感觉， 投入到蒂芙尼蓝的怀抱。 对，然后这家酒店也是，几年前我们很多那个明星举办大婚都是在这家酒店里边， 嗯， 啊，所以也是一个婚礼特别特别受欢迎的一家酒店。 哎，地球上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地方啊？真是的。 嗯，就很多很多朋友说去大溪地飞行时间比较长嘛，十几个小时，但其实一落地看到这种景色，就所有的疲惫都忘却 了。对， 子豪，你有没有一种想法，就是想问问他们那儿缺不缺人什么的？ 你说什么呀？ 他们那儿 我问问康莱德那儿缺不缺人吧。 啊，不，你问康莱德吧，只能住那一间， 哦， 对不对？ 好， 你得问问他。 我带团去，对，我当导游去，我考导游证就行。嗯， 不，咱们帮他们就考察考察新的地方。 刚才那个就是餐桌的那个也特别值得说，就是有一个小独木舟， 嗯， 这是大溪地的一个特色的送餐服务，就是那个独木舟早餐，就是为两个浪漫的情侣或者一家人吧，您可以足不出户，然后订一个这个独木舟早餐，他们从那个海洋的远处早上划着这个小独木舟，把这个早丰盛的早餐从海上送到您的水上屋。 哦，这个 甲板上 独木舟早餐的意思是您选择的这个快递人员是 从海上而来。 哦，是这个 是 快递工具， 是 吧？ 不需要去那儿去餐厅吃饭。 对，这多好啊， 船运。 这是在傍晚的时候了啊， 对， 落 日晚霞也是非常美的。 嗯，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就是在它 SPA 是吗？按摩的地方。 对对，康莱德还有一个就 SPA 是很有名的，就是它的 SPA 的那个房间，如果是室内的话， 嗯， 你眼睛看到下面的地方都是玻璃地板，所以你可以一边按摩， 嗯， 一边看海下的那个小鱼。 哇，这设计太好了，就是， 对对对， 就可以让你能够一次性同时在又感受一下身心的这种 放松 ， 而且有的时候呢。而且有的时候就是 SPA 的时间过长，比如90分钟什么，你会觉得很无聊，对吧？那个床有那个窟窿还好，万一没有就傻了。这个时候有窟窿的时候，下面还能看小鱼呢，真的是。 真的是啊， 哎， 那这多美。这样吧，我们也是稍微再绷绷哈，因为一会儿呢也要这个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说波拉波拉的其他几家完美的酒店，以及还有 另外的我们再升一点预算，这个其他的岛屿，这个白兰度这边啊的情况、我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不得不把音调降低一些，因为今天这个地方太美了。 对，因为今天我们要细数可以值得去的大溪地的各个岛屿，刚才走了到第二个岛、然后呢 对对对， 下个时段开始我们将会继续分享第二个大岛，后面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 是的，马上关注一下新浪微博以及我们的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可以收看到我们另外啊在这两个平台当中的视频直播内容。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一会儿见。 一二五八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一二五八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一二五八。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本节目由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特约播出。一年365天，12个月，52周，52条极致路线。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与美国国家地理合作，通过与摄影大师、艺文学者同行，在最短时间体验最长人生。闪耀欢聚乐活，探索挑战，品鉴修心，邀约有趣的灵魂，探寻人生的态度。耀月邀约新旅行， 世界在你脚下，世界正在你眼中。潮流梦工厂带你亲身体验，探索环球视野，发现新鲜妙趣，左右巡航。 好了，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今天很郑重的跟朋友们来要邀约一下，我们来行走全球顶级海岛塔希提大溪地。今天我们两位嘉宾来自于中青旅邀约的两位啊，分别是瑶瑶跟令令，欢迎二位。 那 大家好。 刚刚我们也是各种的哇哦， 真的想不到其他的词儿来表达，因为实在是太美了， 各种词穷呢， 真的太美了。因为你知道在这种震撼的美景面前，你觉得就是自己那么渺小，然后自己的人生经历是这么的苍白，其实是这样想。 你那些德国都白去了，跟你讲 德国是哪儿啊，真是我真的现在有了大溪地，这 不要了， 我不想再去看人文了。 来吧，那下时间我们就来赶紧感受一把这个地方。我们先呢用一段视频短片，让我们来感受这座酒店和这个来自于波拉波拉岛的，刚刚我们出了康莱德之后的第二家酒店，要去感受一下。 好， 然后之后呢，我们有图有真相，有视频有话语权，来跟我们用视频走进莫阿纳。 哎呦，我这视频让我们看得非常的完整啊，来自于就是波拉波拉岛的这个 Lamona Resort Intercontinental， 这样的就是他们这个洲际酒店，也是一家哈、 啊。你下周是不是自己上一下班？真的？ 我下周绝对不能够自己上一下班，下周因为我必须要拽上你一块儿。下周我舍不得你啊，大暑来了是吧、啊？ 我要出去玩。 你要是出去玩的话，我们可能要热死在这儿喽。 我要出去玩。 来， 今天整个就是一个种草的一期节目， 真的是真的是，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应该不叫左右巡航，叫种草了没？ 对，种草了没？ 对， 其实 来吧，跟我们说说那个酒店吧。 好， 啊，话归正题啊，这个莫阿娜怎么回事？ 波拉波拉上除了康莱德之外，这 另外 一家酒店。 对对，其实波拉波拉的那个地形呢，就是中间是一个山，就刚才我们看到的奥特马努峰，对，然后周围是一圈泻湖，有很多酒店就是在周围的这一圈泻湖上。然后莫阿娜呢是唯一一家星级酒店里面在主岛上呢，就是在它山峰所在的这个岛上面的一家酒店，而且它还有水上屋。所以它的特色跟其他的在泻湖上的不太一样。 你一边说一边放图画啊， 对对对，它的位置，对，就是在现在大家看到这个主岛上面。那其实在主岛上面呢，就有很多很方便去体验的活动，比如说所有的出海活动都是要从主岛出发的，这样就节省了很多从外岛到主岛的这样的时间。然后第二呢，就是很多餐厅都是在主岛上，因为我们去海岛玩呢，大概都体验就是在酒店吃饭吃的频次多了的话，也觉得有点无聊，想体验一些当地的餐厅。 对， 那主岛上有很多很 local 的当地食材的这些餐厅去体验，所以莫阿娜我们觉得是一家就是活动非常丰富又很便捷，而且在餐饮上面有更多选择这样的一家酒店。同时因为莫阿娜它又是洲际酒店集团的啊，它是洲际旗下一个四星的酒店。那同时呢，在波拉这个岛屿上还有一家洲际五星的酒店叫做泰拉索，也在这个岛上。这两个酒店之间是可以互通的。如果这个对，如果这个客人在这个莫阿娜住着的话，想去这个五星的泰拉索体验他那边的设施，他那边的餐厅都是可以互相挂账的。 这两家可以还能互相挂账？ 对对，去那边吃饭也不用现金结账，就挂账，然后回来一起 check out 付就可以。 这太方便了也。那干嘛还要非要上两家酒店呢？就是一四星一五星。 对，五星是在外面的泻湖上，然后两个酒店之间是要坐那个渡轮才能过去的。 这样一不小心就花了好多钱。 洲际真厉害、 哦，真的好厉害。 这个折肯定会 又有外岛又有主岛， 真是，但价位可就不一样了。 哎，我想知道当地的餐食主要是什么样子的？ 法餐比较 法餐呗， 哦，因为它是 法属地， 然后在那个波拉的这些餐厅里面，其实就康莱德刚才没有说餐厅，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有一个中餐厅，就是中国厨师，所以有中国味的朋友，我们也比较推荐。 哦，吃的是中餐，今天 会想念 的， 会想念的。 所以我就说你们也是专门有波拉波拉岛的一个旅游线路，马上就要开团。 对对对，其实耀月作为就是大溪地这个目的地的跟旅游局的战略合作伙伴，今年我们已经是第五年做大溪地的全年预售的项目了。然后也是在七月底，我们这个项目今年就要开始正式售卖了。然后这个项目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其实它就是一个预售的形式。现在我们开始销售，开始买。那出发日期呢，其实是从今年的11月份一直到明年的5月份，所以它是一个早鸟预售的一个概念。那价格呢，当然我们用预售的形式嘛，价格也是非常非常便宜的，是整个市场上最低价，大概就是市面价格的6到7折 啊。 所以每年就是我数字我先说一下，就每年我们中国客人去到大溪地的可能大概就是3000个人左右，它的接待能力是很有限的。那这3000人里面真正的游客可能也就是1/3到2%吧，这样的一个规模。那每年通过耀月出行的大概在400到500多人、 大部分、 就是、哎呦，我大部分都是通过你们走的。 所以就是我们一直都是在那个整个中国区市场上的销售非常名列前茅。 可以这么讲，就是说但凡要去大溪地就找耀月这俩字儿 没问题啊。就是服务有品质，他们有经验嘛，对吧？ 对， 产品也够多样化。 对， 所以的话那这得多少钱呢？ 像刚才我们介绍到的康莱德，一般大家如果在市面上看到的都是3万多，因为它是一个顶级五星豪华酒店的品牌。那我们在这个项目中就是21999，然后我们住的就是刚才那110平的那一套，是非常非常值的。 哎，要是俩人呢？ 两个就是乘二嘛。 乘二，那没有单房差那么一说是吧？ 就两人一间房的话，每个人是这样。 那一般没有人单独会单人包那种 比较少， 比较少，一般都是两个人两个人这么来的。 对对。 几天啊？ 这现在的行程是6晚8天，就5个晚上都在康莱德酒店， 1个晚上 在。主导酒店， 主导， 对，因为我们要接一晚第二天的飞机， 哦， 所以有一晚酒主导的酒店，整个是一个6晚8天的行程。 六晚八天， 对， 加一块两个人是22000、24000， 其实特别划算。但是这个产品我们为了 40000， 开始算，这个人开始算， 两个人开始的。 40000 含所有的内陆交通、早餐这些都， 他是要坐小飞机、纸飞机过去的，美的。 哎，终生梦想可以拿这个作为开启， 可以，绝对可以。 1月份到明年5月份都行， 都可以。中间还包括了春节呀、寒假呀。 这个时间是自选的吗？提前要选时间？ 就现在我们开始预售就可以选时间了。 哦， 然后 后面还能改动吗？时间 只要付了全款就不能改动了。 哦， 所以它是一个特价的产品。嗯， 其实你知道我在说呀，海岛产品本身从10月份开始就应该要提价的， 对，就 因为它是反季节旅游嘛。 对对对， 在我们最冷的时候，春节尤其是旅游旺季，特别旺。 我刚才就听半天没听明白，说居然他们在11月份到次年5月份有个特价， 就因为这个时候是 我觉得一般旅行社赚钱的一个好机会。 因为我们提前卖嘛，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卖到11月份，就是提前销售在我们中国市场销售， 那我 也 比较有。有实力，人不在乎。对，我们特价就特了，我们走的量。 对，说实话，一个普通的产品啊，真的客观来讲，普通普通再普通，平常可能只要3-4千的产品，在春节期间可能都能飙升到15000以上哦。 海南 啊，对，海南，我跟你说，是可能3倍的泰国价钱， 真的 是 真的 不，海南要从洛杉矶转机才能回来。 对，真的不夸张啊，尤其在这个春节期间，就是海南三亚的往返机票可能都要超过10000块钱的。 对对对， 没错没错。 哦， 所以就有时候会说，为什么不花点钱，起码再多一点点的话，你可以去一个梦中你要想到的地方，而且这么有私属性，这么美丽。 不好讲，你到时候比一比，可能都不用加钱， 是 同一个价格， 真的是真的是 同一个价格。可能春节期间你最后去了一趟新加坡，可能都要花20000块钱，不夸张哦。 真的真的，我去年春节带我妈去趟迪拜，两个人平均就是飞机加上酒店加上吃吃喝喝，一个人得奔20000去了。 你爸出钱吗？ 我爸当时就没去成，本来带着我爸的，结果我爸那个要治病，就不行了。 哦， 嗯， 刚才提到的这个预售的方式，有什么可以到你们官方网站上预约？还是有 对，我们马上就会在耀月的微信上，我们会推出微信会员的专享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 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随时知道这个产品推出的信息。 嗯， 然后还有一点是特别强调的，因为刚才我们在第一部分也说了，就是海岛旅行，大家总觉得在美食上呀、购物上呀，是不是还有点欠缺，有点遗憾。嗯，那大溪地呢，因为现在是从中国过去的所有的航班都是要从东京转机。 嗯， 所以我们这次做的这个预售全部都是从东京出发的，就没有包括从北京到东京这一段。哦，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支持在国内全国各地的朋友自己按照自己的选择飞往东京。 哦， 而且还可以在东京按照自己的需求嘛，就停留几天，买买东西啊，吃吃好吃的呀，就是把城市跟海岛完美结合在了一起。 这叫退一步海阔天空。 哦， 对吧。来，那我们来看一下耀月这个微信二维码啊，有点大，大家或者赶紧截屏扫描一下啊。来来，有点大哈。 对，但当然了，大家现场可以扫一下耀月的公众号，如果您没扫下来，您可以也关注 截屏 关爱青年计划，到时候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里面推送一下。 没错没错。 或者给我们留言。 啊，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 没错啊。 嗯，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波的这个酒店啊，介绍差不多了。第二波咱们继续来，还有15分钟时间哈。 okay, 咱们赶紧来说一下这个波 私人岛 这边的 进入这个最高端 私人 家了。 哎，刚刚那什么还没说完呢，那个泰拉索还没怎么看照片呢。咱们就边说着边来看几张照片好不 好。 啊，泰拉索这边这个就跟那很像。 天哪， 它所的特点就是 Mona 就相连的那个。 对，就有很多房间是可以直看这个奥特马努山峰的。 对， 所以是最受欢迎的一种房型吧。 这里是好有现代艺术感哦。 对对，是很设计师设计的这家酒店的餐厅大堂。 哎，我的天哪。 哎， 这个山峰真的 是 太美了。 就 是 刚才说的 SPA 的那张图片，就是下面有玻璃地板的，刚才 可以看到小鱼的那一张。 而且就是说你看它这个地方的景色，就好像不是说有在海岛 纯就是一眼全望海，它有一个山峰的景色真的是不一样， 不一样，层次非常立体， 非常好，非常好。来，我们继续 upgrade 升级啊，到白兰度是吧？ 嗯 嗯，这个地方就更加厉害了一些 了 啊。来，我们琢磨琢磨这地儿啊，这个地方可以说呢，能够让我们体验一把什么样的这种泽蛇呢？来看一下第一张照片，来。 哇， 这个地儿你可以再来哇一下了，苗山。 哇，天哪，怎么能，这是什么样的地貌，这是。 它是一个 U 型还是这个方块围起来的？ 对，是一个泻湖， 泻湖。呀，这种真的还。 要去往，其实白兰度现在是整个大溪地所有的岛屿里边最顶级的一个私人岛屿，它是真正的这一片海域就这一家酒店，就这一个白兰度私人酒店。那大家听这个名字肯定也很好奇，跟那个影星白兰度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其实这个岛原来就是它的私属领地。 哦，是马龙白兰度。 对，它就是在3年前刚刚对这个公众开放，原来一直是作为家族的一个私有的度假地。变成他们就是是他们家族的一个后花园吧。 哎， 然后这个小岛是要坐私人飞机上去的。 嗯， 所以如果预订房间的话，其实还有一个额外的私人飞机的体验。 嗯，这个我们 小的时候好喜欢马龙白兰度，所以我对于他喜欢的地方一定。 他那个马龙白兰度先生就是因为在大溪地期间认识了一个当地的姑娘。后来就跟他在这儿生活，然后买下来了这个私人岛屿，在那边建立了家族，就有很多很多孩子小朋友在那。 所以现在这个岛还是他们家的吗？ 还是他们家的，也是征求了他夫人的许可才对外开放，变成一个接待就是大众游客的这么一个岛屿。 小航，你也送我一个岛吧。 白兰度从洗尽铅华，然后开始 送岛，我的汗都出来了，吓死我了。 不像送我岛的好处是你自己去也免费哦，是不是很好的一件事？ 顶多送了个导游。 真的、啊、 真的是、啊、 真的、 啊、真的是、啊、 那我也等着 导游证还没说完，第三字是证。哎，对，让你自己去探索一下啊。对，那你看这个白兰度的故事能不能给我们再来去再稍微再深度的了解一下，包括当时你们去时候那种体验，你跟其他几个有什么不一样？ 对，就是首先从服务人员上来说，因为它是一个私岛，它的酒店的房间不是很多，所以在服务的人员上，服务的人员的配比上跟其他酒店是非常大的差异的。比如说这个酒店差不多一共有300多个服务人员，但是能接纳的客人基本上就是70-80个客人。 嗯， 所以基本上是4-5个服务人员服务1位客人这样的一个比例。然后第二呢，就是私岛这个酒店从价格上肯定是整个大溪地最贵的，但是呢、但是从它的房型上来说，它是唯一一个没有水上屋的酒店。为了这个海洋生态保护这样一个目的，因为建造水上屋对珊瑚还是有些破坏的，所以这也是白兰度先生的一个遗愿，就说我这个私岛是不建水上屋的。同时他还在岛上建了海龟繁育中心，建了这个水处理的一套设施，所以他们酒店自己的采水啊、采光啊都是用一个生态系统来完成的。所以它本身也是一个生态小岛啊，也是一个非常注重环保的这样一个小岛。 哦，所以其实它还原了当地最真实的色彩。 对对，非常原生态的一个私属领地吧。 哦，也是不一样的体验。 再看几张白兰度的照片吧。 好吧， 这个样子可以说它刚刚说是私属岛屿， 私属岛屿， 所以跟刚刚那种公众性的话人就更少了一些。 对， 而且 基本上你 更加茂密， 对，基本感受不到别的客人的存在， 真的是。 嗯， 来看到海滩，就你们俩没了。 这个颜色更浅了， 对对，更沙滩更白，然后泻湖的颜色更浅，而且这个酒店里边也基本上提供的是一价全包的服务，包括你每天的一日三餐，然后出海的所有的活动都是跟酒店来一起完成的。 那它都贵的，它肯定得包呗。 对，但是它的服务品质又很高，就是比如说餐基本上都是一道就是3道式或者4道式这样的 法式。 对对，然后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酒都是从法国空运过来的，然后也有2个非常有名的法国米其林2星的厨师现在在这个酒店上工作。 其实它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从这方面来说的话很高的。 我自己的一个感受还是在服务人员上也是有一点点差别。 你听听人家自己的感受， 毕竟还是对 关键词 对比过就是不一样。 其他酒店的服务的人员可能以当地人为主，当地人为主，然后白兰度的服务人员基本上都是意大利法裔，所以没有什么当地的人员。到了那儿你感觉有点像是欧洲非常高端的一个度假村的感受。 对于欧洲的游客来说就跟回家一样， 对 是吧？ 对没错。 所以说你看到这样的一种景色之下，你说我们能不去喜欢这种的海？ 不能，没有理由， 没有理由， 没有理由， 对不对？那这么一来我们就必须得要去一次了哈。刚刚我们看了这么多个地方， 你别看着我，你看着他们然后我们说我们必须得去一次。 对对对，关键就是说我们又去了波拉波拉， 对， 又去了这个莫利亚岛，然后咱们又去了这个白兰度，这么多个地方，这个价位的差别，刚刚咱们从这个20000多一点点起步，然后到波拉波拉这边的话大概有是 25000到3万， 两万五到三万， 在我们的活动这个 白兰度的话这边的话应该是在 就比较贵，八九万， 八九万， 对， 这个也天数是大概其实都差不多， 天数就6万8天， 一天一万吧，这么着基本上。 所以相当于我们对于大溪地，虽然是大溪地的旅游，但是它的线路会根据您目的地不同的岛屿、不同的酒店，然后呢您感受到不同样的就是不一样的旅游经历吧，有划分不同的线路和价格。 没错。那最后呢还有一点时间，咱们来赶紧把这个相关的这种 贴士是吧， 对，小贴士得说一说。刚刚咱们谈过了相关的季节，再有咱们得要说说看这个签证的情况啊，交通的情况啊，包括这个小飞机啊，这个飞过去这种感觉通过什么航空公司飞过去啊之类的哈。 我觉得正好介绍一下，如果就是参加我们邀约的这些游客朋友们吧，他们可能会签证怎么办，然后呢搭乘哪个航空公司，坐到什么舱啊，这些给我们介绍一下。 咱们可以讲详细一点啊，这块比较重要。 我们这边的话是可以做日本签证，就是刚才那个陈瑶说的。然后如果是你做日本签证的话是不需要再做大溪地签证的。但是其实大溪地的话它不是免签的，很多客人都会觉得它是免签的，其实不是，因为它是一个法属的国家。那么它其实是要做这种法属的签证，那它也是要录指纹的。所以很多客人呢他的可能时间不够，那不能去录指纹，那么呢我们就会建议他来办日本签证，在日本的话可以停留，同时的话他还可以就在日本玩一玩，那么他去大溪地的话就不用再办大溪地签证了。签证是这样。 对，再补充一下，就如果有一些客人有法国签署的申根多次也是不需要办签证的。 对，法国申根才行。 对对对，因为他是法属外省， 对对对， 需要法国签发的。 同时我觉得大溪地它的就是它的衔接特别好，但是呢就是很多客户他会提前做一些攻略，就觉得有的餐厅我要去这，但是因为大溪地当地的人特别的随性，可能你去到那儿的时候这个人去休假了，然后老板去休假了，餐厅就不开了，然后 他那儿本来就是个度假胜地，什么假呀， 老板 他上班就是休假好吗？ 我们这儿这么美，你爱来不来， 就是 对，没得吃没办法。 而且很多的时候就是他们在比如说想去一些餐厅，那么在酒店大堂里面让这个服务员给餐厅打电话，然后餐厅会派专门的车来接，然后吃完饭的话会再派这个车把它送过去， 送回来， 所以非常安全也非常的方便。 对于很多游客如果有特别的要求，像刚才用餐的特别的去餐厅的要求，是不是提前跟你们表达，是不是可以帮忙联络呀， 会 安排？ 对，其实我们都比较建议餐厅最好提前预定，尤其是像春节这样什么新年元旦， 对对对，要养成那个预定的预约好习惯。 对 对, 对， 因为有的时候到了当地不一定能够订到自己想的餐厅。 没错没错。 咱们的线路大部分是自由行的线路还是整个的一个 自由行的 项目？ 对，我们的产品呢是包含就是东京起始大溪地，由大溪地航空运营的机票加税，然后当地所有的酒店，当地所有的交通，就是比如说机场到酒店之间的，然后岛和岛之间的，然后还有酒店的早餐，这些我们都包含。然后同时我们还会有一个非常详尽的一日游的列表，如果想参加一些出海的活动都是可以提前给我们预定的。然后包括一些餐厅呀餐饮呀这些都没有问题。 这是大溪地航空目前的一个情况是吧？ 对对， 航班飞机大概是什么机型，然后航班的这个餐食长这样哈。 哇，不错， 还不错， 对，还不错， 还不错，这 不错。而且大溪地航空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这种岛屿航空，一上飞机就很有那种大溪的感觉，会给每个人带花呀， 几个长这样， 对对对。 我们现在就带了 花，是那种蓝白相间的，非常热情。 哦、没错。哎，你看这经济舱的位置还挺大的， 对对对。 然后我们再看， 相对比较舒适， 是商务这边 商务舱， 商务舱。 但是大西地航空的商务舱数量比较有限，所以如果大家想要预定的话，一定要提前。它也是一个全球销售的，又是在就是东京出发，这个目的地在日本是非常非常火的一个目的地，所以就是我们也要非常提前去预定这个。 那肯定。 好，我们最后一点时间是不是再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整个一个小时两个时段跟大家介绍的这几个岛哈？首先呢，我从这个价格的这个排序方面哈，经济一些到比较有品质的阶梯状，是从这个莫里亚岛开始。莫里亚岛也是、嗯、其实刚才我们看到很多的照片和视频，也是很有风情的地方。 对，这是莫里亚岛， 活力的、 啊、 对，莫里亚岛。哎，这个其实我还记得 玩法很多的一个， 玩法很多、嗯、也是相对入门级，如果大家没去过可以从这个岛 开始 对。然后呢，紧接着我们刚才也有介绍了，有波拉波拉岛，这也是全世界就是所有的游客梦寐以求来到大西地不可不去的一个岛，而且上面 康莱德、啊、 哎，高端的酒店以及一些 一百一十平 有艺术感的，包括我们的线路，也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 提到的酒店和房型、哦、对。 然后还有当然这个白兰度比较有品质的这个选择， 低调的奢华， 没错。所以说你看今天我们体验这样的一种啊大西地的感觉，就是从有阶梯式的嘛、 嗯、 从入门的到中端的到高端的都会有，给到朋友们一种比较周全的一种旅行的选择、 嗯嗯、 大西地这三个字啊在我们心里边其实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一种梦想， 对吧、 嗯、 只要我们能够攒足银子，不是那个有好假期啊，就可以能够赶紧去开启一下这样的一种旅行的梦想了。 对，但是提前定是不是能 提前定特别要注意。再跟朋友们说一下刚才那个活动的情况吧。 对，可以、 啊、 大家关注我们耀月的公众账号，我们将会在未来的一两周内发布我们的活动、嗯、然后我们现在的预定的价格是从14999起，然后一直到23000的产品都有、 嗯、 然后涉及到的一些酒店和岛屿，就是刚才我们节目中都给大家介绍过的，这些也是大西地最最经典的客户反馈最好性价比最高的几家酒店。 嗯， 刚才我们说提前预约的这个项目和线路呢，正好是跨了春节这段比较热门的时间段。 对对， 所以大家现在如果开始想计划这个冬天的时候想去哪儿、 嗯、 反季节旅游，甚至春节的时候全家想去哪儿，我觉得现在应该提早的计划还可以省很多钱、 嗯、没错。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最后呢，也是希望我们的各位我们的听友还有网友们能够通过今天这样对于大西地的一个小时的介绍啊，能够有一点点深刻的认知，而且呢、 嗯、 能够唤醒自己，激活自己对于海岛旅行的一种愿望。不要再跟我们某同事一样啊，每天就想在工作工作工作，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对 吧？ 好好的休息，好好放松，才能这个全身心投入到工作里、 嗯、 工作效率才能高。 没错没错。再次感谢朋友们热情关注我们今天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我们的旅行单元每周一晚上的5点到7点在这里跟朋友们一起见面。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之外呢还能够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以及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来开启更多我们的视频收看的方式， 没错， 打造一种全新的可视化广播电台。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我们潮流梦工厂今天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稍后将会是活力迷思课，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收看。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